一声清风片环雨，贤公喺度嘅时候，经常同大家讲起一位僧人嘅故事。我哋去孤峰寺同清泉寺嘅时候，显强法师同印生法师不约而同，亦都提起呢位僧人。睇嚟我哋係好有必要对呢个人有一番专门嘅介绍啦。老德和尚同贤公係同龄人，幼年丧父，跟随母亲乞讨度日。一个奇冷无比嘅冬天，饱受冻饿之苦嘅老德母子乞讨到同柏县平氏镇嘅金山寺，哀求住持海参法师慈悲收留，同时希望法师能够收老德为徒。海参法师冇应承同老德剃度，而系将佢带到韦陀菩萨嘅像前，叫佢拜韦陀菩萨为师，因为老德外傻愚钝，所以佢母亲叫佢做老外。南洋方言中外同德同音，所以传之日久就演变成咗老德。老德就咁样出咗家，冇剃度师，亦冇法名，更不曾受戒。从此平氏镇方圆几十里嘅百姓都记得一个每日膊头搭布袋出外化缘嘅外和尚。海参法师教佢行路时念阿弥陀佛，佢果然老老实实咁边行边念。村里面嘅妇女同顽童见佢呆傻，就经常攞佢嚟取笑。老德亦唔嬲，正系不停咁向人鞠躬，口里边喃喃自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人嘲弄佢讲：老德，你叩个头，我就俾你粮食。老德讲：冇佛，我唔叩。人哋指住一嚿石头讲：呢度有佛。老德放低布袋，对住嚿石头跪低就叩响头，大家觉得好玩，就经常咁样捉弄佢，以致将老德嘅额头扣咗一个鸡蛋咁大嘅疮。更有欺人太甚嘅，指住牛粪同老德讲：呢度有佛。老德讲：有佛我就拜。然后就对住牛粪叩头。有人将一条线搭咗喺佢耳仔上面讲：老德，我将你扎喺呢度啦，你喐唔到啦。老德就企喺太阳下面喊，好耐都唔喐。后来有人经过问佢点解喊啊，佢话被人绑住啊。人哋问用乜嘢绑住啊，佢话用线。问佢绑喺边度，佢话绑喺耳仔。人哋将线从耳仔度帮佢攞落嚟讲：我帮你解咗啦，你可以喐啦。老德即刻破涕为笑，年年向人哋鞠躬念佛。老德化缘翻到寺院之后，一定先去到韦陀菩萨像前跪拜，讲：师父，我翻嚟啦。然后再将化翻嚟嘅嘢攞到大殿供佛。日头出外化缘，夜晚拜韦陀菩萨，年复一年，日日如是。1954年腊月， 老德和尚病了，但是拒绝汤药，便人就问哪日是腊月初八呢？每日必然要问几次。海参法师私下问他，你成日问腊月初八做什么？老德和尚回答说，我师父说我知腊月初八那日阿弥陀佛来接我走。海参法师默记在心，暗暗赞叹。转眼到了腊月初八那日，老德反而不再问了。自来僧人跟他说，今日就是腊月初八，你到底想做什么呢？老德一听此言，好像好惊讶地说，是什么？那我要走了。请人帮他装来一盆冲凉水，他沐浴更衣之后就端坐念佛而终。老德和尚往生将近两年的时候，有几位商人去到武汉做生意，在武汉街头遇到一位膊头搭住布袋正在度化缘的外和尚，大家都说好像老德，于是上前打招呼说，老德你为什么走到武汉来啊？外和尚看住他们，傻傻地咁笑住讲，化缘啦，大家讲同我哋一齐返去啦。外和尚话，我过几日再返去啊。等到呢几位商人从武汉返嚟，同平市镇嘅百姓讲起佢哋喺武汉街头遇到老德嘅事情，先至知道老德已经往生两年啦。但是他们依然非常肯定地说，他们遇到的就是老德和尚。 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老德和尚的事迹在南洋所有的僧众当中几乎是无人不知的，但是就因为年代久远，流传多有错误。因为贤公生前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起，所以末学认为这个有必要去认真对待。因此末学同印智法师特意赶往平氏镇，做了一番深入的调查。在平氏观音寺住持印川法师和几位大德居士的热心帮助之下，我们找到了当年在金山寺追随海参法师做过驱污沙弥的秦启祥老居士。秦老居士今年已经83岁高龄，他的家就住在金山寺后面的村上面。他12岁之前都是在金山寺度过。海参法师还为他取了个法名叫印权，所以他对老德和尚是最了解不过的了。末学讲出了自己所掌握的一些老德和尚的资料和存在的一些疑问，请秦老居士印证和解答。秦老居士好耐心地为我们一一做了答复，并且非常热情地带领我们去参观了金山寺的遗址和老德和尚的墓地。眼见这一代圣僧的墓地却被浓密的荒草荆棘层层包围，末学忍不住连声称念佛号，泪湿青衫。乘此机缘，末学借古德一首题为《注中》的禅诗，对老德和尚顶礼一赞：大炉沟里翻身出，不犯钳锤世万钧。 一声清风片还雨，唤回多少梦中人。